西哥。 Hello，美军。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采访了。录第二季跟录第一季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吧，跟第一季差不多，还是挺难录的，尤其是这个呆萌呀，Q 版这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会听着觉得特别的奇怪。希望你们听到是不奇怪的。 我们不觉得奇怪，一点都不。您觉得这一季的台词量比上一季有多一些，还是少一些？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，就是都挺少的，只不过这一季的内心思考会更加多一些，丰富一些，然后他的情绪变化也更加多一些。 人物性格上，第二季和第一季有什么变化呢？ 人物性格我觉得没变吧，小白兔对吧？就是 白 甜 切 甜 黑， 的， 黑切白。 对对，甜甜的，萌萌的，然后黑化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这个给人感觉挺有魅力的，哗一口气息就能死好多好几个人。 好，第三点，在第二季演绎角色时，对角色的不同理解。 这个人物从第一季开始到第二季，他就一直是这种性格的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特别特别的单纯，也没有什么。 对，所以他，因为他单纯，他对于外界的恶意和善意感知的就会更明显。 对。 第二个问题，这一季令你印象深刻和最有感触的情节是什么？ 印象深刻，我觉得 Q 版吧，Q 版还真的还挺好玩的，虽然我录的不怎么好，但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 谦虚了，谦虚了。 就是很多时候会发出一些平常我发不出来的那种声音，那种声线。 但我觉得这一季西哥明显比上一季就是更灵活和熟练了。 好难，好难。 对，就是很多都是顺着往下就直接来了，直接过了。这一季令你很有认同感的台词是什么？ 我觉得很多吧，这个戏里面充满很多，充满了这种，这种东西， 对 我觉得比台词更加深刻， 我觉得 Abyss 在剧中就是一个卖萌担当， 对对 对， 对，确实， 就是因为他平时就是，一是卖萌很符合他的人设，是那种单纯，然后直白的， 我觉得王子是可爱，然后他呢是确实是比较呆萌的这种， 对对， 一点心机都没有。 对，是的，他的心机全写在脸上，就是切黑了以后。 他的心机全在这个王子身上。 第四个问题，两季下来，Abyss 或王子这个角色，有哪些让你欣赏或者喜欢的地方吗？ 我觉得王子，先说王子吧。我觉得王子真的好好啊，对阿贝斯真的是，特别宠，特别宠阿贝斯啊。然后我觉得阿贝斯的话，就是我是比较喜欢他很呆萌的地方。尤其是 Q 版，我是我印象很深刻的。然后就是他黑化了以后，我就瞬间感觉好像找到了自己一样。 每次黑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条过，就那个力道给的特别恰到好 对 处。 呀，就说明我是一个比较黑暗的人。 那也不是，因为那个白的地方也真的很白，小白兔，真的真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个西哥在这一季当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就是 Q 版的是那个小恶魔， 对对对，小恶魔。 我超级喜欢，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听。 好难啊！ 好，进入到剧情和角色相关的环节。第一题，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的角色。 阿贝斯，我觉得阿贝斯可能用一种动物还无法形容他这个人物性格。我觉得，比如说他白的时候就是个小白兔，然后黑化以后，我更感觉就是更偏向于野兽，比如说一匹野狼啊，这种类型的啊。然后王子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青蛙， 青 青蛙王子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因为王子的话实在是太密了，而且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 是，然后我贝子在旁边就如果你有一次改变《深渊》游戏中剧情的机会，你会想要改变哪个情节？ 我觉得最后这个结局啊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我觉得 没有我想要去改变的情节。 哦，就是那个西哥所谓的喜欢的结局， 就 是就 最后 变装那块。 对，然后最后结局我也来到了这个现实世界， 啊， 最后跟王子在一起把他搞定了。 他搞定了。还有一些其他游戏角色的结局，想改成什么结局？ 要我说的话，对我来说没有要改的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嗯 嗯， 主要是我的结局挺好的。 那西哥对于最后的那一点就是变装那块有什么想要改变吗？ 变装， 嗯，就是预警什么的。 预警那个地方，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。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的。 哦，这样，好好好。 它的原设定都还挺对胃口的。 嗯，好，嗯。如果你穿越进这一季《深渊游戏》的狼人杀环节，你最希望自己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 狼人杀。啊，等一下，有狼人，有预言家，有女巫，有猎人，有守卫。 西哥之前玩过吗？ 嗯，没有玩过。 那你看过别人玩过？ 好像看过。 嗯， 但是就这几个角色，我感觉我都想扮演。 这样 啊？是吧？狼人，嗯，我觉得挺有魅力的。预言家，挺神秘的。女巫、猎人、守卫啊，我可能除了守卫，其他的我都挺有兴趣的。我就觉得守卫的话，就是我唯一一个不感兴趣的角色。我觉得守卫比较呆， 哦， 好像感觉没什么用哈。 哎，那 Abyss 好像一直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呆呆萌萌的，但是一直在守卫着。 嗯，不是不是， Abyss 他除了是保护这个王子以外，他也有其他的成分，比如说像这种狼人黑化以后，他就具备这个狼人的这个先天条件。呀呀呀。 如果你只能带三样东西进入深渊游戏，你会带什么？ 啊，这是老套路了，让我想想看啊，我好像忘了怎么回答了。三样东西进这个深渊游戏，你们一般带什么呀？ 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带重生卡之类的。 哦，什么重生卡，什么保送卡，什么， 嗯，对， 类似于这种什么，还有什么卡来着？免死卡是吗？还有什么什么？ 免死卡可以。 其实不用带三个东西，带三个东西其实一般就带一样东西就行了嘛，对吧？ 嗯， 就带把那个什么编剧带进去呢，对吧？在里面随意的这个。 好好好。还可以把， 不用不用， 哦， 其他都多余了。 只要把编剧带进去就可以。 对， 闯关成功后回到现实世界，你第一件事会去做什么？ 现实世界， 嗯 啊，我可能会睡他十个小时。 我听到那个睡有特长音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错了。 哦，我不是啊，不是睡他十个小时，是睡他十个小时。这意思就是睡十个小时啊。严谨的话，应该把那个他去掉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进入到小游戏了，请用三种不同的情绪念出以下台词。 只要王子不丢下我，我就绝对不会生气。只要王子不丢下我，我就绝对不会生气。只要王子不丢下我，我就绝对不会生气。 我觉得第一句，西哥，我想听那种委委屈屈，然后哭着说的那种感觉。 哎呦，现场为难我呀！委委屈屈，只要王子不丢下我，我就绝对不会生气，是这种吗？好难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感觉突破了自己的这个性格。 但是西哥在这一季当中 Abyss 完成特别好，所以还想再听一下。 大家的功劳，大家的功劳。 嗯，再来一下吧。要加嘤嘤嘤 嘤嘤嘤。只要王子不丢下我，我就绝对不会生气。 完美。 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。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。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。 然后第二句我想听那种，特别特别深情和充满爱意的那种。 深情。 对。 你许下的心愿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吗？ 养我，教我，陪着我，原来王子就是我的妈妈吗？ 啊，别的照片都是 CG， 只有我被打了码。 然后最后这句，有一种羞耻感。 羞耻感。 对。 啊，别的照片都是 CG， 只有我被打了码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 如果被无眠的夜编织一个世界，故事会随心所愿，还是沉默中凋谢？